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

这里是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主持人亚威。老北京也许都知道，在明清时期，北京天坛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这条河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上面有一座红颜色的小桥，被称作红桥。到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顺应时代，在北京城天坛墙外的这一地界上，许多近郊的农民将富余的粮食等农副产品提篮挑担似的带到了这里，沿街叫卖，这就是早期的红桥农贸市场。本期节目，红桥市场党支部书记宗永霞做客九六九假日航班，带你一起到这座有着近40年历史、被所有老北京喜爱甚至享誉全世界的红桥市场去看一看。 其实红桥市场真正的发家是农副产品。改革开放国家政策刚开始允许的时候，然后一开始的交易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农副产品啊。红桥的水产应该当时在2008年之前应该是北京市的水产风向标。那么为了迎接奥运会呢，必定红桥市场接待了这么一个高规格的这个国家元首级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人，就是红桥市场的这个水产呢，显然是不适合红桥市场的下一步发展，那么这个水产就撤市了。在老百姓，在北京市老百姓心中呢，红桥的水产还是根深蒂固的啊。那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呢，我们把珍珠作为红桥市场发展的龙头产品， 其实也是水产， 也算是水产， 水产 就没离开水产。红桥，红桥哈，必须得有水。 疏解整治促提升，转型升级谋发展，从最初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到如今全球最大的珍珠零售商厦，老北京熟知的红桥市场一直不断调整自身，紧随首都的发展脚步。 红桥市场呢，3年以来吧，我们共疏解低端商户300多户了。那么我们红桥市场在不断的提升转型啊，特别是红桥的这个珠宝四个中心的建立啊，比如说珠宝的设计中心、珠宝的鉴定中心、珠宝的定制中心，我们还有珍珠体验中心，四个中心。那么这四个中心的建立呢，应该说给红桥市场的珍珠这个品牌又搭建了一个很大平台。我们追求时尚、独特、个性，往这方向发展。因为红桥市场不仅仅是珍珠，还有其他的品类啊，我们在打造，进一步打造趣致生活，有品质的、有趣味的、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啊。 就是到这儿来不光是能够买珍珠吧， 对对，还有和生活有关系的这些商品啊，高品质，打造高品质的有趣味性的。原来吧，大家有误解，觉得珍珠呢带着比较老气啊，因为有一定层次的人，身份有一定层次，然后年龄还得够年龄的这个人才能戴，其实真的是误解了。现在的珍珠真不是完全就是一个串儿啊，就这么简单，有很多设计理念在里边啊。特别是现在的珍珠品类也特别多，除了南洋珠、塔西蒂的大珍珠，还有我们国产的淡水珠，现在特别受年轻人欢迎的、喜欢的是日本的那个东珠、海水珠，个儿小，晶莹剔透，光泽度特别好。我们红桥市场搭建设计平台里以后呢，你到了红桥以后，你再购买这个珍珠就不是大众化的啊，没有那么多雷同，非常讲究个性啊，这个品类也特别的多，设计的里边跟其他的珠宝结合起来设计，比如很多这个宝石有半宝石和珍珠搭配啊，绝不是那么一个简简单单那么一个链条了。 对，就不像之前大家觉得啊，可能就是挂在脖子上， 就挂在脖上的一条白的珍珠啊，不是不是， 就是， 颜色也丰富多彩， 不再是以数量取胜， 哎，对对， 这种设计感， 设计感，有设计感，就是说也许年轻人有结婚纪念日啊，有特殊意义的啊，有比如给父母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节啊，这个母亲节呢，说实在的，珍珠送给母亲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珍珠在孕育过程当中呢，确实像一个母亲在孕育孩子，最后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实际上呢是这么一个孕育的过程，珍珠就是这么一个孕育的过程。所以呢，我觉得珍珠应该作为母亲节的一个很恰当的这么一个礼物。 这里是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亚威。5月13号母亲节，

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你要相信，曾经的经历总是一种明确，让你明确谁是真正爱我们的人，明确这个人是不是只是生命中的过客。你也要相信，你对爱的向往与坚持都是对的。那些遇见真爱的人，也曾走过很多弯路，也曾失落过，最后站在命运的站台前，听从安排。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不论怎样，或早或晚，或顺利或波折，最后都会达到幸福的目的地。 山的草儿青又青。